找到阿明德教授上嚟咧，即係乜嘢都可以討論嘅。OK， 而家呢個時間咧已經過咗10:00啦。啊，咁啊，地鐵咧係即係服務停咗半個鐘頭，即係香港已經進入咗每日嘅例行嘅半戒嚴狀態。即係或者 自我戒嚴咩？ 啊，自我戒嚴狀態，唔使講戒嚴噶 ，OK， 講戒嚴就笨噶啦 ，OK， 講戒嚴咧，你保險冇得賠嘅，可能你有排同你嗰個保險經紀咧就傾嘅，咁啊詳情請問呢個保險界代表、立法會咧財務委員會主席陳建波啦，佢係保險界嘅翹楚，佢一定知道噶啦。Anyway， 即係最近咧，即係話你問我。OK， 可能大家唔啱聽啊，好多人唔啱聽，但係咧，我咧就習慣講真話嘅，就最笨嗰啲人，我知道又喺我身邊裏邊，身邊好多人係講假話，無論黃絲藍，或黃絲嗰啲可能見到曾國榮又講翻黃絲嘅話咧，有啲藍絲咧見到我咧就要宣示立場嘅 ，OK， 用各種方式宣示立場都唔緊要，我希望佢係講真話。咁但係咧最近有啲嘢咧就香港咧就係。所謂暴徒 OK， 即係蒙面嘅蒙面嗰啲人士咧，就猛去攻擊咧，衝擊三樣嘢，包括中銀、 中國銀行香港 嘅櫃員機，衝擊美心集團屬下嘅各種食肆，而最出名嗰間當然就係 Starbucks 啦。OK。第三優品360，福建人經營，福建佬經營嘅 ，OK。嗱，呢個世界咧，我冇鼓勵。我首先話你聽，我唔想，我唔欣賞，亦都唔贊成你去衝擊嘅，因為呢啲係同民生有關嘅，損害嘅係普通平民百姓。你亦都令到好多嗰啲員工未必揾好多錢嘅員工，就未必揾好多錢嗰啲咧，屋企最需要佢。佢生計可能有幾日冇工翻。而我哋喺街見到，亦都係真係有多咗 部分， 就唔應該嘅。 你問我個立場，我係反對 嘅。OK， 可能大家唔啱聽嚇，即係我係咁噶啦，我係咁樣 OK。唔係話即係中共做得啱，唔係話港府做得啱。我哋鬧咗好多次，亦都唔係啲警察做得啱，警察嘅殘暴，而部分差人嗰種濫權嚇，即係我哋係。一定要批判，一定要鬧 ，OK？ 不過咧， 你再講講。 阿 Toby， 你一講到呢度咧，好多呢兩三個禮拜嗰啲去搞呢啲嘢嘅人咧，令我諗起咧，係咪又係另一個即係陰謀咧？即係呢個陰謀咧，就係嗰啲人去做呢啲嘢咧，其實佢嘅目的只不過係去令到嗰個畫面啫嘛。做出個畫面啫嘛，但係佢又唔係去傷害人，又唔係去咩嘢，總之係我去搞蛋，賭蛋咁樣啫嘛。咁佢又需要嗰個畫面啫嘛。咁呢啲咧，我成日覺得咧，我係諗多啲比較咧陰謀嗰個 effect 啊，即係咧呢幾間公司係咪佢哋整到佢咧有咁嘅生意壓力？如果無心戀戰的話，他不如賣出來咯。如果賣出來的時候呢，那就接手那些呢，就必然是回那些中資 國企 或者中資 related 的人咯。那我不是可以買便宜一點 咯？我一直呢，即是有這樣的觀察啊，okay？ 即是你們大家呢，就我們現在拿出來討論，okay？ 你可以說沒有確實證據，但這個觀察呢是很真實的。大家都知道呢，即是美心集團屬下我們覺得最出名的那間，當然未必是最大生意的那間，就是 Starbucks， 因為國際有名的，就受到無情的攻擊，我形容是無情的攻擊，但沒有人受傷的，即是大家你要分清楚，這些攻擊呢是要你整到你容容難難啫 ，OK？ 係冇人受傷嘅，大家去到咧係唔會打傷嗰啲夥計嘅。但係 Starbucks 嘅最大 competitor 喺香港就叫 Pacific Coffee。OK，Pacific Coffee 咧係正統國企華潤所擁有嘅 ，OK？ 即係最大股東嘅。咁如果啲所謂暴徒係要反共反華 ，OK？ 唔認自己做中國人㗎啦。 點會放過 Pacific Coffee 啊？ 嗯， 唔好話即係佢細個唔識啊，唔知邊個打邊個，你錯啦。佢查到美心集團係屬下有邊啲食肆，邊哇成張標到出嚟，佢有乜理由查唔到 Pacific Coffee 係邊個擁有咯？ 咁你譬如話 啊， 你查 奇怪喎， 華潤旗下啊擁有嗰啲譬如嗰啲 超市、 超市或者華潤旗下仲有嗰啲 Circle K 啊嗰啲咁啊，咁你就可以咧有合理嘅懷疑啦。 係啦，即係好奇怪，大家可以咧，即係我 即係已經係佢嘅嘢咧，就反而安全。 是啊，真正佢係真正共產黨啊！ 係啊， 佢係真正共產黨邊？你信唔信華潤老高層嗰啲唔係共產黨啊？喂，唔係就大鑊咯，係咪先？ 咁我可以話俾你聽，去到呢啲大型國企咧， 係 你個身份係 Deputy General Manager， 係 或者以上嗰啲咧，就係、是、一定要係共產黨員先有機會。 係， 如果唔係就唔使噶啦。 嗯， 所以你香港人基本上係冇機會問鼎去到呢個 Deputy General Manager 以上嘅位置。 係，嚇咁啊係係啦。既然係正統國企，你而家講到班僆仔咧，就係即係唔認自己係中國人嘅 ，OK， 即係反共嘅、反華嘅、反中嘅，直情係反中嘅 ，OK。最好你啲大陸嗰啲人咧係走曬嘅，你啲大陸我哋唔要你啊啲咁嘅。喂，咁點解唔喐呢個國企旗下企業咧？ 嗯， 而且華潤好多咧係即係門市部噶嘛。 嗯， 完全冇喎、啊，嗰、那個冇人喐喎、啊，絲毫未損喎、啊嗯。你有冇留意啊？大家、Pacific Coffee， 咁如果 Pacific Coffee 嘅咁 Starbucks 嘅最大競爭對手咧，就係Pacific Coffee， 完全冇事啊！各位入去啊， 即係譬如 即係呢個觀察啊，即係大家。你哋有咩聯想咧？你哋可以 即係當然啲細路話啊，佢哋呢啲咧講嘢衝突佢咁，咁但係呢啲咧講嘢啫嘛，你咪有得人講下咯，係咪啊？我哋咧正嘅好，負嘅好，啱嘅好，對嘅好，人哋講下啫嘛，呢個言論自由嚟噶嘛， 係啊， 嚇咁但係咧，我哋就一定反對咧你去做呢啲搞蛋同破壞， 係。 但係當然啦，我就唔信我哋自己啲年輕人去做咯呢啲啊。 我都不太熟，因為在畫面上 即是子佬去做的咯。 畫面上看到去揼銀行那些去衝，為什麼這麼多人呢？即是又高大威猛，即是腰練到呢，即是跟劉德華差不多的，個個都這麼有型有款的呢？因為蒙面嘛， 那些天天有操的 了，天天有操的都是，即是pay job啦，這些是pay job，晚上做 的。不是啊，他是收工噶嘛，即係佢平時都係做緊嗰啲嘢嘅，即係平時都要操練嘅。 係， 愛嚟咧佢份工需要有咁嘅體力噶嘛。 但係咧咁講啊，有部分年青人就跟風咯。你話部分嘅 即係嗰啲 破壞係咪依啲咁嘅我哋叫做鬼啦、卧底啦啊？去做 帶動去做啦， 帶到做啦。咁有部分年青人咧就覺得係應依啲跟風，覺得依啲係象徵中共權威嘅，我哋就要衝擊啊！ 因為始終你都有啲躁動啲噶嘛。 嗯。 咁呢個好正常嘅，即係喺一百個人裏邊有一個。咁你就已經咧，譬如有十萬個裏邊有一百個啦嘛。 嗯。 咁你就好容易帶動佢出嚟噶啦。 嗯。 十萬個應該一千個，咁佢就可以夠破壞性噶啦。 係。啊，咁啊仲咁我奇怪啦，你頭先講咧，因為美心集團咧，佢係即係佢個伍淑清咧，就即係講到嗰啲即係。外國到不得了㗎啦！話問題就是香港冇外國教育，所以啲僆子咁啊嚇。伍淑清亦都去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度咧，就唱衰你班示威者啦。咁、但係始終美心集團係一個 local 嘅集團、，local 嘅集團。華潤係一個國企。 嗯。 我好奇怪，大家咧即係有啲人咧係對依個香港嘅 marketing 嘅市場咧。是很有認識的 ，OK， 你可以分析一下咧，即係啲 competitor 之間嘅關係。咁當然仲有另外一間啦，即係 H 字頭嗰間啦，唔賣廣告啦，但係嗰間咧係唔夠大嘅。你如果講勁，就係 Starbucks 同埋依個 Pacific Coffee 兩間都有幫襯啊。好，我有幫襯過，公平啲啊 ，OK 嚇。咁啲唔講政治嘅，入到去就嘆世界嘅啫 ，OK、偶然啦。偶然入去咧嚇，因為唔趕人啊嘛，唔趕人啊，即係一坐咧坐人哋半日咧，即係見到我即係黑人憎。係 ，anyway， 同我咧依個中國銀行咧， 咁但係中資銀行喺香港唔止一間嘅喎，好似主要淨係攻擊中國銀行，其他建行啊、工行嗰啲啊，唔係冇攻擊，好似少喎，又係覺得奇怪喎。OK， 咁中國銀行有咩出嚟得罪過你啲示威者啊？冇喎，佢啲幹部嗰啲都好醒㗎啦，唔襟命㗎啦。 可能佢四五倍分行多。 是 即是他比對 CCB 即是建行或者工行呢他的分行是多他四五倍、 嗯、 那你就容易就手咯、 嗯、 是吧那嗱呢個咧就係唔應該嘅，尤其是係啲敏感行業，即係你銀行業咧係 金融一部分， 因為佢啲錢係我哋香港人嘅錢嚟噶嘛， 嗯， 你冇理由搞自己香港人噶嘛， 係 係嘛，咁所以咧我哋要特別咧識得分得開，咁我哋要呼籲下啲年青人咧，就係要咧喺呢一方面處理嘅，我哋要理智咯， 嗯， 啊唔應該咧去搞亂啊，唔應該咧去咁樣去發泄啦。 嗯，嗱，同埋咧，你破壞銀行個櫃員機咧，影出嚟真係好難睇嘅。你哋咁辛苦，你冒著俾人打，冒著俾人奸出嚟，去示威，去抗爭，你做埋啲嘢咧，喺影出嚟喺國，即係全世界播出咧，係好難睇，因為人哋會有個即係未必理性嘅聯想，就係你係想搶銀行。事實上冇一間銀行， 唔係你唔會啊，唔係咁樣嘅心態。嚇、嗯，但只不過你賭蛋啫嘛。 賭蛋你咁樣去打啲櫃員機咧，人哋話啊，你係咪想攞到裡面啲錢？事實上冇人攞，冇人攞。They don't steal。係 啊。 Not at all。 亦都唔係有咁嘅 intention。 啊，唔係咁嘅 intention 啊，而且啲櫃員機咧，即係破壞咗之後咧，對啲小市民係的確不方便。你可以話啊，好多間都係用啦，行過少少，但係。要爭取最大公約數的支持，不要這樣做。但是這個很 interesting 的 story 帶出來就是說為什麼有些受攻擊，被攻擊有些不受攻擊呢、就是令我呢、就是、覺得 很好奇、啊、我只看在電視裡面看到、為什麼沒有呢、啊、他華潤為什麼華潤、啊、所以 OK、啊、那 你有合理懷疑的、有個合理，因為這個是你觀察到的 pattern 是 啊， 所以這個 pattern 呢必然有個logical 的解釋的、而這個 logical 的解釋其中一個解釋就是呢做這些事的人是棄子佬， 是、 即是受身去做這件事， 不知道人工好不好、整個都要轉 行那、可能要加倍的，因為他有個風險的嘛，雖然他搭通天地線做之前、 即是這個就是過去的個觀察，但是不要做啊，大家真的不要做、OK？ 你們要爭取最大公約數，的確有些、儘管現在民怨未逆轉、但是呢你們的不是你們的初衷或者個目標、完全不是想是帶給小市民任何傷害的、想清楚、你們的勇氣我是欣賞的，但是不要做這些事、Anyway， 我講回另外一樣呢、嗱，佢而家美國咧嗰、那個通過即係各樣嘢同美國係去爭中共同美國咧係鬥啦，因為香港咧係我哋積累嘅怨氣，再加上喺呢、這個trade war 嘅時候係爆發咗啦。咁現實上儘管林鄭係廢嘅，而家得翻15%，佢想唔做都唔得㗎嚇，要做落去。但是會不會將來的結局就是有些人形容的是中美共管香港，會不會出現這樣的？ 不會 是 de facto 不會即是等於你港英時代而已、港英就是港英， 是 那港英那個地方是他的，他就派回一些官員來管治你，咁你唔會有一個 de facto 嘅中國啲官員喺香港搞一陣嘅。雖然咧佢後邊係咁近14億人喺後邊，但係都從來冇影響過你嘅，因為呢啲咧係好喺個外交同埋喺嗰個即係國際事務上係話得好清楚嘅。至於你話咧控制性，即係譬如話啊呢、這個係國際金融中心。咁你全部都係舉例用。美國的 SWIFT 去咧交即係去remit 啲錢嘅。咁如果美國話我唔俾你啲我唔中意嘅銀行用，咁呢個咪就係佢用金融手段去影響你啫嘛。 咁即係等於佢會喺個中美貿易談判裏邊，佢仲有好多牌打噶。 嗯， 談判完個貿易，佢可以打金融戰嘅。 嗯， 而金融戰就係佢啱啱要搬出嚟嗰啲，除咗匯率之外，就係呢啲咧，佢整個 infrastructure 俾唔俾你用咧？一唔俾你用，你即係所有嘅人民幣你唔使匯走噶啦。 嗯， 你翻去大陸咯咁。 嗯， 即係我覺得咧，佢係用嘅勢力去令你咧，在那個運作上呢你要俯首稱臣咯。 嗯， 啊，佢唔會話唔使同你共管嘅。 哦，唔使你共管。 唔使。 嗱，有熱心朋友咧就糾正我頭先個讀音啊，嗰間大學咧唔係 Birmingham York， 係 Birmingham。OK， 我都可能未必讀得啱㗎，你哋去 check 下啲字典字典。咁呢間大學咧係 Idaho 嘅。OK。咁呢間係摩門教大學嚟嘅，嚇冇錯㗎啦呢樣嘢，你哋可以去 check。咁啊點解攞摩門教呢樣嘢出嚟講咧？因為最近咧大陸咧喺舊年咧已經過去兩三年咧都話反洋教嘅 ，OK 唔慶祝洋節日嘅 ，OK 要慶祝中國節日。舊年十二月嘅時候咧就出咗黨出咗啲文件。我估佢未必全國係選擇性地去一啲地區咧，就話唔慶祝聖誕節，喺聖誕期間唔准啲學生咧，即係如果寄宿嘅唔准離開校園夜晚嚇。咁而且最近咧就係話咧洋教士全部都係間諜。 嗯。 咁如果係有咁嘅 backdrop 咁嘅氣氛之下咧，依兩個摩門教嘅教師咧被被捕呢可能 是有些因素的、但是這樣會不會是一種義和團的心態咯、 你由政令不出中南海、到呢在外面的人執法會怎樣亂行棋呢、就是呢究竟你是聽命一個中央還是有兩個中央咯、你不知道捉他那些人呢是不是去搞亂檔、只不過我們估計、因為時機這麼巧合是不是只是聽命的主、即是正統的中央 去做這件事呢、但是我們要不可以抹殺就是或者有一個呢偽中央呢在這裡指揮這些人去做事去搞亂檔都可以、不過這些呢、很快就知道了即是咧，等於 NBA 嗰件事啫嘛。 係啦，係啦。 係啊，佢炒炒作作之後咧，發覺，咦，繼續發展落去係對我不利喎。咁不如咧平息咗佢先啦，咁。 係啦。 係嘛？ 嗱，你 NBA 依單嘢咧就係最現實噶啦。你咁你火箭隊嗰個莫尼講句説話啫。喂。你可以唔發到咁大做噶嘛？根本你封鎖消息喺大陸，你知啦，呢個現實嚟噶嘛？佢唔想人民知道乜嘢，你人民自然知道乜嘢。 喂，就算當你知道乜嘢，你都試探下，想點做都要聽佢指揮噶。咚咁啊，全部咧小粉紅走出嚟寫咯。 係。 啊收咁啊，全部唔咩咯。 我 聽。咁啊，即係好似 聽黨指揮啊嘛。 係啊。 咁啊，呢單嘢搞啦，搞抵制 NBA 原來係唔 work 嘅。即係原來係不受人民歡迎嘅、你官方喺度抵制，你下邊啲人咧個 NBA 喺度比賽時候咧，即係萬人空巷，去睇嘅。喺上海係咁，你喺深圳又係咁，你仲可以做啲乜嘢咧？ 唔係佢最主要反而唔係你人民睇唔睇啊，最主要咧佢仲要多重考慮，就係咧配合唔到佢嗰個中美貿易談判，因為你走去撩人哋撩到入屋，因為人哋個自由同埋乜嘢咧，嗰、那個民主價值咧係大過你揾錢噶嘛。咁所以佩洛西通過嗰個人權法案嘅時候，佢話啊，我哋美國人咧賺錢咧係重要，但係比賺錢更重要嘅咧就係、是、仲有咧自由同民主嗰個核心價值。咁人哋呢啲係家傳，呢、這個係佢哋咧靠呢個核心價值去。去管治整個美國個原因咧，因為佢係唔同膚色噶嘛，來自咧全世界唔同嘅民族，去嗰度都可以移民噶嘛，咁係靠個制度，靠呢個核心價值去管嘅，就唔係靠咧你嘅血緣係咩，你嘅 DNA 係咩，你係一統文化係乜嘢，即係咁樣噶嘛，咁所以咧 一踩到入去的時候，你是踩到入屋喎。 嗯， 即係家家户户喺度睇緊 NBA 嘅時候咧，有你中國嘅陰影喎。 係啦，啊，原來你係要在中國面前跪低，你才可以入到中國市場嘅。 咁 本來一 般人， 普通美國人都未必關心你依啲咁嘅咩意識形態嘢。有一日原來佢中意嘅火箭隊啊，嗰、那個莫利喺度噏一句咁嘅説話，一俾你發動全國去攻擊嘅，哇！咁佢啲平時嗰啲美國嘅宣傳，中國係敵人最大威脅，包括咩納瓦羅啊之類啲咁嘅，佢講啲嘢一定係啱啦。你係蝕底曬啊呢樣嘢。係 啊，咁所以咧，佢咁你所以再發展落去就唔對路啦。 嗯。 因為咧咁樣咧，就再發展落去，啲美國佬喺中美貿易談判嗰度咪話：哇！咁我第日所有要同你做生意嗰啲要跟你嘅國情行。 嗯。 然後咧。你的過程叫我做乜就做乜，如果唔係我喺你嗰度嗰啲所有嘅資產，你可以凍結我。 嗯。 嚇、啊，第二樣嘢就係、是、咁，你再退而求其次，即係唔係發展埋美國同中國咧，變成人類共命運共同體。 嗯。 原來你個人類命運共同體就係咧要聽你支配。 嗯。 啊，你想賺我錢啊，聽我支配啦咁。 嗯。 即咁咪即係好似國泰咁樣。 嗯。係 咪啊？你想賺我錢啊，你聽我支配啦咁。喂。呢、這個國泰冇辦法啊，因為佢全部嗰、那個 人， 即係嗰個生意量、啊嗯、大部分喺你嗰度，咁佢真係要跪低咯，係、嗯、嘛？咁但係美國仲未曾行到呢步啊嘛，仲唔係喺呢個前門啊嘛？ 嗯， 嚇、啊、我仲係同你距離咧一萬公里啊嘛， 嗯， 係咪？咁我點解要咧聽你同你做人類命運共同體啊？ 嗯， 啊，咁所以佢咧一計個得失就知啦。 啊，馬上降温。 係啊。 啊，但係你美國普通人睇到啦，原來係咁嘅，原來係咁樣嘅、 嗯。 你兩單一 NBA 咧，你發生咧就啱啱 談判前， 談判前咧，仲有好衰唔衰就係人權民主及民主法喺呢個眾議院通表決之前。 嗯。 咁你咪即係助攻咯。 助攻啦， 係。本來唔係 unanimously。即係唔係一致通過的、啊、可能有一兩個都可能棄權。而、嗯、家你咁樣搞法，佢都要向啲選民交差啊！一定佢唔使舉手啊，直情話支持啦。咁呢單嘢佢笨咯，同埋嗰啲你自己傷自己嘅啫。NBA 如果你覺得佢有生意嘅話， 不過咁 啊， 佢笨得嚟咧係做即係、做生意嘅啫。但係你叫佢改，佢唔會嘅。 係 個原因係咩咧？因為咧零咗物有嘅喺內地嘅官個官啊，所有嘅官咧就係、是、我如果左邊我打左燈咧錯咗咧，我唔使寫悔過書嘅。 嗯。 但係如果打右燈錯咧，我就變成黨內走狗同公賊。 嗯。 即係變成咧劉少奇同鄧小平咁啊。 啊。 即係喺六十年喺六一年。 即係文革嘅時候咧，啊，文革嘅時候兩件都冇好死啊嘛。 仲咪就係咁樣咧？就係、是、話黨裏邊嘅。組織派係嘛？咁你打右燈啊嘛， 嗯， 啊，所以咧佢哋咧慣咗噶啦。就算你話啊，係咪從故事中吸取教訓咧？佢係吸取咗，不過唔會再用。 嗯， 啲教訓係唔會再用，因為咧佢知道下一次如果咁醒啊，就俾人哋咧批判為咧，我都未叫你打右燈，你就打右燈啦。 嗯， 咁樣咯。 啊！你呢、這個你以前都講過啦嚇，佢、嗯、一定打咗燈先至係著數，即係保護到佢哋生存本領嚟嘅。啊！咁你仲有你反洋教士嗰度咧，我覺得真係好大嘅倒退啊，好大嘅倒退。 嗯。 咁你話即係嗰個基督教嗰度咧，你係阻止唔到啲人去信嘅。咁你而家就賴咧，就話洋教士就係間諜。 嗯。 啊，即係咁，你會懷疑好多人係間諜㗎啦。 咁你遣返佢咪得咯？你使乜扣留佢啫？ 其實邊有洋教士啊？ 嗯， 唉，大佬有你十幾廿年前請過呢個葛培理，唔知江澤民還是阿胡錦濤，應該江澤民年代。 江澤民年代， 葛培理去過中國講道嘅，係、你自己共產黨請佢翻去翻去啫嘛。 before去之前，我喺政府大學場都聽過佢講道。 哦，嗰次。哦。咁係你請佢翻去大陸啫嘛？ 係冇錯。 哇！而家你仲講翻義和團嗰啲嘢出嚟，話要鏟洋教士，洋教士就係間諜。哇！我話俾你聽，任何人都可以係間諜嚟。 任何行業的人都是間諜嚟嘅，你唔好 label 曬一個行業係間諜，你重新走上義和團嗰條路係夾硬嚟咧，你只會更加同國際社會咧係越走越遠。 嗯、 你要同國際社會接軌啊嘛，你想啲產品啊各樣嘢咧都係世界歡迎啊嘛，你想你中國人行出去有地位啊嘛。咁點解你而家係要做一啲違反世界普世價值觀咧？啊，即係唔好講話，即係頭你頭先講話美國係有核心價值呢樣嘢咧。即係真係有核心價值嘅，佢真係有核心價值，呢、這個就係佢 constitution。我睇唔係好多人信美國係一個美國政府或者美國呢個國家係一個天使。 嗯， 唔係 angel 嚟，佢可能做過好多國家都會做嘅壞事。好多政府都會做過的壞事，華爾街呢的確亦都是唯利是圖，那你炒股票不是唯利是圖，那怎會炒賺到錢呢？這個 product nature 來的嘛，個 market 的 nature 嘛。但另外一面呢，美國的確是有一個核心價值，有多種不同的勢力呢在度互相拉扯嘅， 咁呢個係佢嘅制度，俾佢有個反省能力嘅，亦都可以從個反省能力裏邊咧，即刻去制定翻佢嘅糾正佢錯誤。即係譬如話，你喺遠嘅唔講，最近咧，大家都知道2008、2009嗰個雷曼， 係 嚇，佢連同埋個政府同埋有關財金官員啊，加埋 market 嘅 participant 打開個窗俾你睇曬，然後咧將所有嘅問題寫曬出嚟。然後傾全國之力咧，要咧改變佢。咁佢十年後已經翻到而家今日嘅情況。 嗯， 就係嗰個反省能力。 反省能力強啊！美國人嗰個反省能力強啊！啊，即係將來有機會可以講下。 佢唔係人嘅問題，係個制度令到佢。如果我哋香港或者我哋嘅中國有呢個咁嘅制度，我哋一樣咁富強㗎。 大陸其實有些人想學美國，但係學唔學到佢個精髓咧，就是、另外一件事。 咁呢啲可以儲嘅，但係你個制度咧，即係等於我哋見到蔣經國推動咗嗰個民主化嘅台灣廿幾年，一樣有陳水扁呢啲人出嚟㗎，一樣要坐監㗎。 係。 咁但係你係向總的方向咧，係向一個好嘅方向發展啊嘛。係 行民主制度行 係嘛？ 啊，咁佢係有錯咯，係咁唔緊要。你唔 錯得啦，陳水扁繼續錯㗎，因為你 坐八年啫嘛。 係啊，你繼續錯㗎，咁人哋美國今日咁繁榮昌盛都有200多年，而係都有內戰啦，係嘛？都有制度上幾次嘅金融大風暴啦，係嘛？但係人哋有嗰個制度係設計到佢即刻要可以好公開透明對佢反省㗎嘛。然後即刻去諗啲好嘢出嚟。去 fix 咗個 situation 啊嘛。 嗯，好啦，咁即係佐助教授好耐啦，大佬。 唔係， 成日點啊，仲好多嘢想講噶。啊，咁咧，anyway， 話阿班農最近都講過啊，個班農咧就係邊個咧？前美國呢個白宮首席策略顧問啊嘛。啊，咁佢話咧，美國嘅大企業咧，基於中國同埋香港嘅商業利益咧，啊，可能咧係唔會支持人權法嘅，即係喺嗰個。而家眾院過咗參議院，佢就咁講啦。OK， 你覺得一定會通過？ 梗係一定通過。 通過。 係啊。 OK， 好，下次上嚟咧就會知噶啦。問你嚇。OK， 咁啊，仲有好多條問題我寫低咗，今次冇時間問你。 下次。 啊，最後咧，呢個朋友好熱心，我多謝佢。佢話俾我聽咧，阿湛你都讀錯個音，應該係 Brian，H 係 silent 嘅，嗰間大學嘅串法 BRIGHAM。H 係 silent 嘅，應該係 Brian Bam Yong University。OK， 咁點解攞出嚟講？因為咧，佢係摩門教嘅，而摩門教佢依、這個Bam Yong 嘅總部咧，真正嗰間大院個 main campus 咧，就係喺鹽湖城嘅，喺猶他州嗰邊嘅。咁可能係分校咧，就喺 Idaho 嘅。咁啊，大家可以上網去研究一下啦，就指正一下啦嚇。咁啊。即係我哋頭先咁講，就話可能佢拉兩個係會唔會去反洋教係有關係嘅。咁你即係好耐都冇拉過美國人，一拉就拉呢兩個，會唔會係有啲關係呢？大家係研究一下咧。好多謝阿教授上嚟， 好 我哋 多謝邀請。 將來再找你上來，多辛苦了， 好， 拜拜， 拜拜。